大花抬起头，这个角度刚好看到斗篷下何峰的左眼被一块黑色眼罩遮住，另一只眼睛凉凉地垂视着自己。大花赶紧又扶手， 我一直做好事的，去年还帮他画了一次车祸，真的。 继续说。 今年年初有个很凶的鬼缠上他，我们都不敢靠边，躲得远远的。后来他去了一个尼姑庵住了一段时间，出来后就搬到这里，我也就刚跟过来没几天。 很凶的，叫什么？ 不清楚，就知道是个清朝的野鬼，一直没入册。最近好像在城南那边，不仅害人，还欺负我们这些良民。 给我带路。 啊，我不敢。 何峰没说话，大花心里快速比较一番。 那清朝鬼虽心狠，可何巡视好像更手辣，况且他腰间还缠着魂鞭。 于是他乖乖掉头，弓腰带路。 您跟我来。 找到清朝鬼的时候，他正在一个老太太身上磨得人痛苦长哼，看到何峰躲在人身更不敢出来。何峰叫了他两声，见他没反应，拿着魂鞭抽了过去。魂鞭由137个厉鬼之魂炼成，极凶无比，形似人脊骨，却细而软，长度可收放自如。这一鞭子下去，滋味不是一般鬼能受得住的。若不是穷凶极恶或徒手难治的鬼，何峰轻易不拿出来的。清朝鬼知道这玩意儿的厉害，没等鞭子落下，便从人身出来，仓皇而逃。还未跑出视线，魂鞭缠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拽回来，悬在半空。大花躲在偏处偷瞄着，不敢出气。何峰背手看着他。 音律第三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七条。你是觉得年代久远，地府事务繁忙，无暇顾你，便到处作恶，无视律法了。 清朝鬼痛苦呻吟，两脚直蹬。何峰想到他曾如此缠着系统，就怒火直烧，一身黑气弥绕。 灭了你，下头顶多只为一个滥用职权。 恰好两个阴差路过，见巡使办事儿，打了声招呼。 何巡使好。 啊，何巡使。 何峰恢复镇静，收了魂鞭，清朝鬼落下来，疼得左右翻滚。 帮我送到十一殿。 阴差要去七殿，到十一殿脚程可不近，不答应吧，又怕何巡使生气，只能诺下。 是。 一道魂鞭也够那鬼一阵子好受。阴差压着清朝鬼走了。何峰看向躲着的大花，召他过来说话。 你过来。 大花刚见识巡视鬼威，连滚带爬扶到跟前。 啊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 以后离他远点儿，再被我看到，把你送到十一殿石刀池。 我不敢了，保证离得远远的。 何峰知道这鬼本性不坏，便绕他走了。何峰回到学校，立在祭童窗外，远远地看着他，他若不想现形，即便是阴阳眼也是看不见的。祭童认真听着讲，笔在手下刷刷地写着。何峰从上课站到了下课，又从下课站到了上课。他发现即便是课间，祭童也很少挪动一下，要么是趴在桌上睡觉，要么是看书做题。别人与他说话，他只应付地答两句，总是冷着脸 很少笑，这一点倒是跟前世颇为相像。今日温度骤降，教室的窗户大开，九月天，常人觉得清凉舒爽，可系统体虚，天生怕冷，硬是冻得打了好几个喷嚏。何风怕他着凉，招了阵猛风将门窗给闭上，窗边的女同学随即又给推开，几次三番的，何风有些烦了，干脆让这风停下来。 啊，怎么没风了？ 女同学探出手去，一丝风气都感受不到。 哼，刮得好好的，什么鬼天气啊？ 季彤性格孤僻，独来独往，进这个班半个多月了，只与五六个同学讲过话。他看上去文静老实，清冷寡淡，虽然样貌不错，性格却没意思得很。他不招惹是非，可是非总来招惹他。那日大课间，甘婷去楼上找男友，姬彤趴在桌上睡觉，他是被踹醒的，踹桌子的是个女同学，高马尾，丹凤眼，叫张新蕊，不是本班人，姬彤不认得，也没见过。姬彤直起身，看着气势汹汹堵在面前的身影。 哟，你就是季彤。 张新蕊还带着两个女同学来撑场子，她抱着臂嚣张地服侍着季彤。 人不可貌相啊，果然老实巴唧的人最骚了。 季彤没明白，但是这些话给人的不舒服比疑惑感来得更强烈。